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我和双擎，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无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行行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行行车帮华丽的绽放，行行车帮带来全新能量，行行车帮一缕温暖阳光，行行车帮扬帆远航。要这是星星车帮，星星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哈，来聆听你和你车上的故事。首先来进入今日新资讯。荣威 i6 基于 VCR 概念打造出来的，在2016年广州车展是首次公开亮相。新车前脸设计运用了荣威最新的家族式的造型，配备全新的 LED 大灯组，美观度和科技感呢是兼备。同时新车车身将整体的造型比例协调匀称，尾灯组采用了同样的 LED 光源，两辆之后辨识度很高。日前呢，我们从相关的渠道获悉，上汽集团全新的紧凑型轿车荣威 i6 是有望于在2月17号上市销售。那这款车可以看作是荣威750的换代车型，未来竞争对手主要是朗逸、思域、威朗等热门的紧凑车型。和现款车型一样，新一代的 GLA 也将和新一代的 A 级共享 MFA2 的平台研发，而这个平台衍生的其他车型呢，还包括新一代的 CLA B 级以及潜在的 GLB 车型。虽然说那谍照车呢尚处于测试阶段，但是和造型此前曝光的新一代 A 级谍照车和现款的 GLA 均比较相似，我们可以很容易的通过侧窗造型、轮胎尺寸、较高的离间间隙等所来辨识出这真的是一代新的 GLA。 那奔驰 GLA 的中期改款车型刚刚不久前开幕的2017年北美车展正式首发，随后我们也报道了它的国产版的车型。在日前呢，在海外媒体曝光的一组新一代的 GLA 车型的路试谍照当中，根据此前外媒曝光的 MFA2 的新车投放时间来看，新一代很可能是在2020年的4月份正式投放市场。日前有国外媒体绘制了一张梅克赛斯迈巴赫全新的 SUV 的假想图，据悉新车将基于梅克赛斯奔驰新一代的 GLS 打造，在外观方面会借鉴迈巴赫6概念的设计元素，有望在2019年正式推出。未来的竞争车型可能是宾利天越、揽胜 SV 等等。日前呢，在国内曝光了一组思威 X7 自动挡的车型的测试谍照。那据悉呢，新车有望在今年年内推出。该车上市之后，将进一步丰富思威 X7 系列的产品线。在外观方面，那思威这一款车的自动挡车型和手动挡车型的整车设计是基本保持一致。新车运用了直瀑式的前脸的设计风格，大灯灯组内部拥有双圆形的结构，和宝马车型的设计手法较为接近。日前我们从相关渠道获得了一组长安福特新款翼博的最新路试谍照，新车的外观和海外版的新款的翼博基本保持一致，并且小书包备胎设计得到了保留。根据此前消息，新车将搭载 1.5 升和 1.0T 发动机。外观方面，国产新款翼博几乎照搬2016年洛杉矶车展发布的海外版的新款翼博外形设计，采用新款翼虎类似的家族式的大嘴进气格栅。在动力方面呢，据悉新款翼博将会继续搭载 1.5 升和 1.0 升发动机。关于该车更多消息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持续关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今日新资讯，我们听一首歌马上回来。 下面歌唱，为冷清的房子画上一扇大窗，再画上一张床，画一个姑娘陪着我，再画个花边的被窝，画上灶炉与柴火，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扇门打开一扇窗，我们的生活从此变得不一样。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我和双琴，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无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行情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星星车帮华丽的绽放，星星车帮带来全新能量，星星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星星车帮扬帆远航。要这是星星车帮，星星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好，我是苏然，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那这一时段呢，我们要进入今日新车闻，今天要给大家带来几条关于这个车闻的一些盘点。就在上个礼拜的时候，1月16号啊，在长征路车管所江北工作站发生了一起多车追尾的事故，一辆贵牌的 AF 牌的混凝土搅拌车在这个由东往西行驶的时候，行道路口追尾前方等信号灯放行的车辆，事故呢造成了多辆小车和混凝土搅拌车不同程度的损伤，两人呢轻微皮外伤。要觉得这是真的使出多大的洪荒之力才能推动19辆车，要知道一共是19辆车一共追尾了，幸亏呢这19辆车当中没有任何的人员的受伤。大年根了，我希望各位真的在开车的时候都悠着点，也希望提醒广大的货车司机，在拉货之前一定要检查好您的车况，保证好自己的生命安全，同时也真的是在保证其他人的一些生命安全。那在16号上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北京首张网约车证发出，驾龄20年来自于手机约车的孟涛师傅，在16号上午11点10分向记者展示了这个110001号的深蓝色的证件。在本周开始呢，北京首批网约车司机开始领取网约车驾驶员资格证，首批参加考试的司机主要为参加转岗考试的出租车司机，合格率在80%左右，另外呢少部分社会驾驶员已经通过了考试。因为大家都知道，随着这个城市的发展和市场需求哈，多种的交通工具选择会符合大众的口味，况且这也是给了更多一部分人增加了就业岗位，各取所需才能够顺应时代的改革。大家对于网约车上现在一般的使用的情况和概率都挺多的了，所以很希望各位能够多多予以新兴事物的一些包容和支持哈。同样呢，是在昨天，中国一汽和奥迪在长春正式签署了一汽奥迪十年商业合作计划。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那也是他们的领导徐平呢，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管理委员会董事的成员，还有这边海兹曼教授，奥迪的部分的董事也都来到了现场。双方约定在继续深化现有领域合作的基础之上，未来十年将广泛的在全新领域开展合作，其中也是包括智能互联、移动出行、联合数字化项目、金融服务等等核心业务领域。我想就在上期奥迪事件终于消停之后呢，为了巩固和一汽的合作关系，奥迪要用更大的诚意来满足这个队友。十年商业计划不仅仅算是一纸婚约，也代表着今后的十年奥迪新车都有可能交给一汽来进行国产化的推广，我们一起来期待这样的时刻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今日新车闻，我们听一首歌然后马上回来。 北京的火车一路沉默，开往北京的火车我还快乐，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这只是暂时的快活，但却是两个极端。 客户开进了石路，开往北京的火车由南向北沉默的驶着，开往北京的火车走走停停就要进站了，装作很快乐火车，今我就要无眠了。就爱了我的住所，我的小床，它开始想念我了。巷里路灯下的路也会寂寞，是我还是个穷人，但这里还是有期待我的人，即使北京再拥挤，还是给我留了一个位置里，会觉得很累了，再等待我的人，犹豫的

各位好，我是李恩。 嗯，那这一时段呢，跟大家说的是超级星 K 车。今天这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还几款供大家选择的最近热门车型。 嗯，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四款的 SUV 来进行这个综合的比较啊，而且呢，都是一个20万级别的。可以说，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人们对于车辆的颜值和性能的要求是越来越高。过去呢，作为这个日常代步的工具，可能已经不能满足现在部分消费者的需求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四款既具有颜值又具有实力的一款四款合资 SUV 的比较。 是，那这四款车呢是上汽的大众途观，那 L 新车昨天我们已经提过了，还有广汽的菲克 Jeep、吉普自由光，还有长安福特翼虎的这一款 EcoBoost 也是一款新车，还有上汽通用别克的昂科威、2.0T 的两栖驱动的豪华型，这些车的价格都是在这个25万区间左右吧。 嗯，这次呢我们为了这个对比的时候更具有代表性啊，选的都是在25万左右的这四款车的一个配置。可以说从外观上，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四款车啊，我不知道苏然你喜欢哪一款。 这四款车如果就外形，我喜欢吉普嘛，吉普粉嘛，之前有提过，就这个硬朗程度来看，但吉普跟其他三款车其实是有不一样的，因为本身它兼具着越野和这个家用的功能嘛。那其他三款像途观啊，他们这一些就是尤其像别克这一款主要就是家用了。 其实从外观上来讲啊，我个人也更加倾向于吉普，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前脸及头灯感觉特别的有特色。 啊，是吗？就家族式的，这每一个都是他们各个的家族式的设计，你可能本身也对这个吉普本身比较钟爱。其实看一下车型上的外观的长度哈，四款车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差别。 可以说在轴距方面啊，稍微有一些差别。比如说，这个大众途观的这个轴距呢是2791毫米，可以说是这四款车里面是最 长 的啊。另外最短的呢是这个通用别克的昂科威，它只有2750毫米，可能这个在车的空间方面啊，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途观可能要好一些，然后别克的昂科威可能会空间稍微要少一些。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内饰上哈，途观 L 的本身呢，是舒适版的这一款，和现在的途观是基本上保持一致的，延续了大众一贯的一些思路，在一些细微之处有一点点的改变。那吉普自由光这一款车内饰也是一贯的内饰风格，这个换代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它的中控台的造型还是有一些别致的，有一些层次感在里面。那用工方面也是偏美式的哈，非常的扎实。福特的翼虎这一款呢就很好的时尚感，然后加了很多科技元素在里面。另外呢，最后的别克昂科威本身就是它应该在这里边属于最豪华的感受在里面，它用的是别克也是家族式的，添加了一些木质纹路和本身的皮质相匹配，看起来更加高档一点点，很豪华的内饰氛围哈。 再来看一看他们具体的这个配置吧。其实这个具体配置来讲啊，这四款车都是各有优劣，各有千秋，并没有每一款车可以达到全部的这些配置全部都齐全，但是大部分的车来说都是比较均衡的。就好比来说这个自动驻车，咱们这个途观还有这个吉普都配有这个功能啊。说这个电动天窗呢，可能除了这个途观之外其他也都有，还有这个除了全景天窗也是除了途观之外其他都有，但是这个换挡拨片呢可能只有途观和翼虎才有。所以仔细的来看这四款车的配置来说，根据您个人的更加偏好吧，比如说您可能更加在乎这个功能，你就可以考虑这款车型，在乎那功能的话就考虑那款车型。 是，那看了配置和外观，我们再来跟大家看一下很多人关注的这个空间方面哈。单从空间上来看呢，参与对比的这四款车都是能够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但是从这个驾驶空间和一些储物空间方面来考虑的话呢，就会发现1780升的行李箱最大容积以及2791的轴距上，途观 L 这款新车的明显还是优于其他的三款车的。 没错。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动力方面啊，在动力方面呢，这四款车全部都是采用的一个直列四缸的发动机，这个进气形式呢，只有这个吉普是一个自然吸气，另外三款车都是一个涡轮增压。在发动机排量方面可以来看一下它们的区别啊，这个途观是1.8升的，这个吉普呢是2.4的，翼虎是2.0的，然后别克昂科威是1.5的。他们这个最大扭矩呢其实差距也并不大哈，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最大扭矩最大的应该是这个途观啊，能够达到300牛米，然后最小的应该是这个别克的昂科威是250牛米。从这点也可以看得出来，这四款车我们 们的这个别克昂科威亚可能更加注重的是这个家用的功能。 是，那最后还是要跟大家来总结一下，这四款车其实都是实力很强的一些车型，也非常的抢手，长得好看，然后也很实用，就是他们在很多同级别车当中呢有很强的一个市场的竞争力。 对于那些购车预算呢在20万左右的消费者而言，想要一款颜值高配置强的 SUV， 这几款车其实您不妨都可以考虑一下。 是， 如果您更注重性能的话，您可以选择某一款，是吧？如果您更注重这个家用性的话，您可以选择另外一款。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超级新 K 车，然后大家根据你们的喜欢选择一个你喜欢的车型。我们再听一首歌，马上回来。 消失爆开，一

的车辆来来往往，关上一扇门，打开一扇窗，我们的生活从此变得不一样。不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不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星星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星星车帮华丽的绽放，星星车帮带来全新能量，星星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星星车帮扬帆远航。要这是星星车帮，星星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苏然。 各位好，我是李恩。 嗯，回到这一时段，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喜新不厌旧哈。这个春节临近，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个世界上短时间内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春运上，很多小伙伴们，你不都是采用怎么样的方式来回家？有没有准备好？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哈。 我觉得可能大多数的小伙伴还会选择最传统的一个方式，就是坐火车。 嗯、对。 现在我们除了这个普通火车之外，还有动车跟高铁可以选择。但是依然会有一些人选就怎么讲，就是 买不到票、嗯、 如果坐飞机的话，并不是每一个人的家乡的那个城市都有机场、 嗯、 这是其一，其二是可能有一些机票在这个时候也都是全价，非常的贵，大家可能就如果买不到火车飞家里面又没有机场，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回了，对不对？ 对， 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可以开车回家。 嗯，更可怕的还有人选择开电动车回家。好像之前这个问题应该是不可行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电动车续航里程就有一定的限制、 嗯、 但是今天就是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哈、 嗯、 该用怎么样的一些方式，高速上有怎么样一些辅助的设施，能够让您顺利的开着电动车回家探亲。 首先咱们来看一看哪些高速路上有充电桩啊。 嗯，那看一下是不是能够覆盖你回家的路哈，包括京沪高速公路全线部分的服务区，还有京台高速公路上山东到福建段部分的服务区，以及京港澳高速公路北京到湖南段，沈海高速公路山东到福建段，京宜高速青岛到石家庄段，还有沪蓉高速的上海到湖北段，沪宁杭全线部分的这些服务区都是配备有充电桩的。这么一看其实基本全国通行没有问题。 倒也没有那么多啊、 嗯， 但只不过有一点来说呢，就是可能靠近东边还有这个北京上海山东这几个新能源汽车发展比较好的城市，还有周边高速公路的充电桩会比较多，而这几个地方的电动车车主们你就有福了，就说您可以开着电动车回家。 对， 打比方来说，咱们可能要从这个北京开车到郑州，或者从北京开到青岛、 嗯、 都是没有问题的。 是、嗯、当然了，就是这些路段并不是所有的服务区，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一些哈，各位还可以一边走一边来查询这个 APP， 倒蛮好的，是国家电网自己的热线电话，大家可以打，还有一个易充电的手机 APP 快速定位充电桩，还挺实用的两个方式哈，给大家提一下醒、 嗯、 那还有一个大家关注的就是 OK 是有，但是这一些充电桩目前的问题怎么样，情况如何呢？ 我们来看一下，在2015年1月份贯通的京沪高速这个电动汽车快充网络啊，可以说是国内首个高速快速公路的一个快充网络。在京沪高速呢，全程是1262公里，沿线有50座快充站，平均单向是每50公里就有一座快充站，可以说这个非常的近了啊，50公里就可以充，就有一个充电站。而且呢，每个快充站呢是有8个充电桩，可以同时为8辆车进行充电，而且呢支持所有符合国标的电动汽车的充电。 那还有就是说到了这个2020年之后，这个国家电网规划建设是四纵四横，包括沈海是四纵嘛、 嗯、 京沪京台京港澳四横，青银连霍沪蓉和沪昆这几个八条高速公路视为支撑，覆盖国家电网经营区内所有的示范城市，高速公路快充网行程将会达到19000公里。 嗯，去年呢其实我们有过多次开这个电动车往返北京和到河北的这个崇礼路段，可以在这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进行充电。整体来说，在这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充电的环境其实还是不错的， 还不错。那进入服务区可以看到是有很明显的这个指示牌，一般都是有独立的区域，然后燃油车呢站位的情况是比较少的，夜间的时候还有照明灯来提示，不至于摸黑充电、 嗯、 不过也有不少充电桩会充电断网啊，充不上电的一些情况、 嗯、 还是就新生事物嘛，给它时间， 还是有一定的时间需要他们来改善的啊、 嗯、 不过对于这个收费来说，大家可能都是有所关心啊。 是， 目前呢各个省市的收费呢标准是略 有不同。比如说在河北呢就是2块钱一度，在江苏呢就是1.6块钱一度，在天津呢就是1.7块一度，而这个山东、北京和上海呢采用这个古风的电价。 对，高峰的时候贵一点啊，然后便宜的时候也是低谷时期。那看一下开电动车回家大家大概需要做哪一些准备哈，如果你家真的在这一些高速公路的辐射范围之内，那么开电动车回家的你需要做哪一些准备工作呢？首先就是电卡了。虽然说现在使用国家电网的易充电的手机 APP 可以扫码充电，不过在高速公路上会出现连不上网啊、断网， 对手机没信号，所以实体卡还是需要准备的。 没错，除了这个之外呢，你还要进行充值啊，提前给这个电卡充好钱，计划好线路和费用，记得要多充一些以防万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方部分省市的电网呢是中国南方电网，国家电网的充值卡是无法在这些地区的营业厅进行充值的。所以说从广州出发或者准备去广州的伙伴们要记得充好值。 好，那这个呢应该是电动汽车出行准备工作当中的重点了，就是规划路线，前提是根据自己来看好这一路上的一些充电线啊。综合考虑很多方面的一些因素呢，平时室内路况的一些续航里程可以做参考，但是一定不能盲目的自信嘛。电动汽车空调开启的时间越长，对你的续航里程也影响，所以看一下你回家的这一路上的一些情况，气候啊、温度啊等等。 另外呢，还要准备好这个充电线，以及积极的和这个 4S 店进行联系，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可以及时的得到你的救援。 是，那这个电动汽车在发达国家主要是为了解决城市内的一些通勤问题的，因为中国目前国情比较特别嘛，所以说电动汽车要求也很高。虽然说用电动汽车出行不一定会像燃油车一样那么方便，不过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国家政策的一些辅助的措施，开电动汽车回家呢不再是痴人说梦。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喜新不厌旧，也是今天新车帮的全部内容。我们听一首歌，然后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So white， 这是个季节，我们将离开。难舍的你，害羞的女孩，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青春灌溉，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淡淡的青春，纯纯的爱。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 雄。我没有想象公主的美丽，也没有煎饼公主的权利。我希望找到老师的魔镜，对人诚恳，对事精明。他不要像微笑包多情，也不要像阳光般冷冷清清。直到我头发花白，牙齿掉光，找到我实实在在的爱情。我不是花盎容，我不会武功，我只要求得个完美的爱情。我不是花盎容，我整天做梦，在夜里唱情歌，失恋也英雄。那天我看到你并肩并肩，手机刚关的天边美丽，你面前忙来忙去。那天我看到你便想起春江夏绿，问世间情为何物，只要人生死相许要。想象公主的